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风都很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蜜豆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口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想要你，你似是阳光好气，有了你开心的乐到清心，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乐到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口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想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分分钟需要》。你在我的心里会唱歌的标准，不是把一首歌唱得非常的完满，而是要声音、味道、气息、吐字都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莫文蔚越来越按照歌手的高标准去发劲了。感谢你继续的能够光临今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以前对于好的声音的关键词是甜美、清澈、柔美，可现在可能会因为各种标准有了更大的变化，时代从来都是可以轻易的左右很多人的审美标准的。但是对于喜欢的声音，我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打动内心。来听到这一首歌，周华健《明天我要嫁给你》。 秒针层层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震中激动，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震中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跳动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我要嫁给你了。

你知道总有一些人喜欢唱歌的动机不只是为了站上舞台听掌声看荧光棒，他真心认为音乐是用来交换能量的，而不是用来交换记者的闪光灯和墨镜后面被满足的那种虚荣心，而是一种比热爱更热爱的热爱。那这个时间我们要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歌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作品《我要你》，来自于老狼，明天见。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